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1月4号登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促进富强祖国建设全文。